好啦，又翻翻嚟我哋游日废人。咁我头先讲咗辛酸史啦，咁大家见到我系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啦，但系背后都会有啲 和牛食啦， 免费嘅，仲系你谂下，系、 啊、 同我身边做嘢嘅都系厨师啦，咁样都系厨师啊、侍应嗰啲，其实佢哋煮嘅嘢食系真系好好食，系啊，铁板嘅和牛啊，你 知唔知嗰个系员工 party？ 夜晚我哋自己去，即系自己出去食饭，唔系自己喺酒店里边嘅其中一个餐厅， 冇、哦、包嘢食。 冇包嘢食嘅，我哋餐厅里面食饭咁样样，咁、就大家即系啲厨师就攞晒自己嘅康家本领出嚟啦，系啦，咁就呢个 每日都有酒店大厨， 系啦，呢、這个又唔系每日嘅，咁我哋个和牛咧都系咁啱，不过嗰个真系、哦，真的我想讲，我想强调一个入口即用。 哎、 好啦，咁咧头先咧都见到啦，我哋平时就会喺好譬如话，因为我嗰个就系、是、我个工作地方系二世古，咁、咧我哋最近有 supermarket 咧，嗰个叫 Kujangku。巨之安啊，咁、我就要搭半个钟头车出去，系仲要钱嘅，我停车都要钱。可以唔使，因为你睇下仲唔仲 冇得话，冇得话附近就有得买咁样嘅。 冇噶，冇冇噶咯。其实因为我哋嗰、那个系真系即系间酒店，咁、你真系要去到Kujang 即系比较远啲嘅地方先至可以买到嘢。买定一堆嘢，即系可能种菜啊，嗰啲种啲苗啊啲咧，可唔可以去翻头先有啲菜、有啲肠、有啲鸡蛋嗰张相啊？系啦，呢个菜自己种嘅呢、這个 菜喺边度啊？我见 到菜。啲菜系自己种嗰啲菜苗嚟噶， 哦， 系啊，咁跟住然之后咧，譬如话我哋喺楼下， 粒粒系肠仔啊， 系啦，肠仔剪咗肠仔啦，咁整个鸡蛋落去啦，咁其实我未后知道原来系唔得嘅成件事，我整一攞去鸡蛋叮。 哦， 系啦，原来系唔得嘅，咁 咁生蛋到佢好 食 啲 咁，系啊，谂住 OK 咁样，咁啊唔得嘅，原来咁又攞啲咖喱啊咁样，落啲饭咁啊餐噶啦，咁样，因为咁样其实反而仲平，几廿 yen 咁样搞掂，咁样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可以睇一睇下一张相就啊纳豆就系、是、 纳豆， 系啊，呢纳豆卷嗱呢个唔使钱， 真系唔得， 呢 个而家都食唔到纳豆， 但系我而家系 OK 咗。系啦，计嗰次事件之后，慢慢唔知点解，其实臭嘅呢碟嘢都系臭嘅，其实 系咯，我真系接受唔到纳豆嗰、那 个 个口感同个味道咧， 系啦，系有啲黏黏立立嘅，即系可能大家唔知纳豆系咩，纳豆咧就有黏黏立立嘅一啲嘢食啦。咁其实日本人嘅早餐咧就必食嘅， 好中意捞饭， 好中意捞饭嘅。咁我自己中意斋食，即系捞好嗰啲芥辣之后就斋食嘅，咁、其实几好。味啊，同埋健康啊嘛，即系而家注重啲健康。 我谂住再挑战多一次，我可以试。 可以试下，一阵就落去睇睇。好，咁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咩咧？我平时放工咧就会有饭盒攞嘅，咁我就叫派饭盒嗰个俾我嗰个叫霞姨。霞姨可能你有听过嘅故事里边有霞姨出现，咁啊霞姨就会派饭盒俾我啦。咁呢个饭盒基本上 系你嘅。 日本人嚟嘅，日本人嚟嘅，系、啦，翻到宿舍，其实我攞翻宿舍，我掉俾我另一个香港嘅朋友，我基本食唔到啊，太攰啦个人，因为每日行咗两万步，最出出入入， 你出入个厨房同埋个餐厅 系啦， 全菜周围， 全菜全菜，我妈得先，得先妈晒咁样，跟住就等咗要你久等啦，咁样就摆低啦， 一碟一碟上噶啦， 系一碟一碟上， 都唔会要你香港嗰啲好犀利噶嘛，香港嗰啲 唔会啊，真系好， 可以耍杂技，有时两碟， 最执咧，最执嘢咧，然之后。台啦，梗系都要嘅，系啦。咁就基本上翻到去宿舍就系咁噶啦，完全唔想，完全唔想食嘢，唔想食嘢，跟住就掉咗呢盒嘢。 太攰啦，因为 太攰。结果我嗰、那个我直头过咗一个礼拜，有个 friend 见到我，跟住佢我落床，因为佢住我下格床。 瘦咗啊！ 瘦咗一个礼拜啫，系好严重嘅一件事啦。大家睇我嘅视频就知 道。有限二万步， 真系瘦，真系瘦。我瘦，我结果嗰段两个几月，我瘦咗廿公斤，系廿公斤。 真系噶，所以你话我有冇肥咧？可能因为系企喺度做嘢， 企喺度做嘢都 真系 不停消耗。 同埋嗰阵时我系翻工夜晚又写书，有时通宵咧。我都系瘦咗噶，就算食乜都好，都系真系瘦。始终同坐喺度做嘢真系唔同。你仲要行二万步， 系啊！但系即系仲要嘢食就呢类啦。咁当然，喂，你话和牛系咪日日都有食？梗系唔系啦，系开 party， 开 party 先有。即系有 员工福利唔系成日都有。系啦， 哇！同埋会慰劳下自己嘅，即系有一段时间就系半价嗰啲咧，就会去饮杯啤酒咯。嗱，啤酒咧喺日本人社会嚟讲系不可缺少嘅一部分嚟。 系啊，总之 tolerance 必要， 系啦， 但我就。敏感 啊，咁 所以酒类 佢就有，即系佢有得讲啦。我就啊，冇办法都要饮，都要饮嘅，咁就饮啤酒啦。咁就基本上喺北海道啦，我讲北海道先啦，北海道。 嗰個課題咧就歧視，歧視呢樣好緊要。點解咧？ 歧視嘅 係歧視 俾日本人。 俾日本人歧視，咁其實即係話你話哇出到去做嘢啊，又好似係咪好似雨姐咁樣 好好啊，我真係冇， 係好好啊，佢冇歧視， 我真係冇，個個都對我好， 好好 真 係好好，但係我就比較又唔話自己唔好彩咁，睇你點睇啦，咁有時啲嘢即係睇你睇咩抵得開你啦，咁 樣 基本上咧，我同我做嘢咧有一個四十零五十歲啦，咁我就叫佢 Mr. Bean，Mr. Bean 係啦，點解咧？因為佢樣真係好似 Mr. Bean， 係啦，咁 應該好似 Mr. Bean 嘅日本人， 大家可以 Google 下咩係邊個 Mr. Bean？ 日本人， 即係日本人， 唔係 mix 嘅佢， 唔係 mix 嘅，佢仲要有老婆仔女，都係住喺嗰度附近， 但係個樣似 Mr. Bean， 個樣好似 Mr. Bean， 幾好笑嘅喎， 我以為好笑。但系咧，佢系一个净系识得日文嘅日本人。 嗯， 我讲呢句废话嚟 ，OK？ 净系识得日文嘅日本人， 有啲人识英文，识普通话，系啦，都识有啲日本朋友识普通话添。 系啦，好劲噶！但系其实喺香喺一间国际大酒店做嘢啦，咁英文、日文系基本。 不过如果你话厨房嘅，可能就唔使 系啦， 全 菜 系嘛， 全菜同我一样，全菜 咁可能就少。真係全菜可能都係講返日文，就算對外國人都係講日文，咁所以都要求唔高。 但係佢就冇話啲咩耐性嗰啲，咁佢就會一嚟就話呢個點做？嚇，你唔識日文㗎，即係佢會係咁樣。跟住然之後 唔會教你嘅，即係唔會好似我嗰啲 咁，一定唔會。一定唔会，净系话呢个系去第几号台，嗰个去第几号台。咁其实 number 呢啲嘢 ，number 讲呢啲嘢我识嘅咁样。咁但系咧就即系有啲代客用语嗰啲，可能我未必太识啊，或者啲客讲咩我未必识咁样。 始终代客用语真系要另外学噶， 系啦。咁我又挂住两个牌，一个中国旗，一个英国旗。咁点解我两？因为我攞住本 BNO 去 apply 英籍啊，英籍 又系追足一年嘅呢、這个系啦。咁所以就会有两个牌啦。咁啲人都会问啦，点解你会两个牌？因为我系有中国籍，有英国籍咁样样啦。 成日俾人问噶， 系啦，违法啦。咁系啦，点解广东话咁好？又会问啦。点 解广东话咁好？ 咁咧讲翻 Mr. Bean 啦。咁 Mr. Bean 咧呢个人咧就几奇怪嘅一个人嚟嘅。咁就当地，譬如话你谂下日本人实撑日本人啦，好似我哋香港人想撑翻香港人一样。日本人都唔撑佢， 哦，即系范仲 真范仲真嘅系列嚟嘅。佢仲要咧，譬如话，点解你日文咁差噶？系啊，佢甚至乎唔止同我讲。 其实日本人好少咁直接话一个人真系点都系赞你好， 即可能你会话可能仲未好够，或者点 咁，会 教翻 你点解你啲日文咁差，真系 唔使 你 教翻我，你唔敢踩我。我知我日文差，如果我唔会俾人派到呢个位啦，系咪先？喺当地都有啲台湾人嘅，咁嗰度都有啲台湾人，台湾人会 咁样。 系啊，台湾人日文系好好嘅，咁日本人都好帮我嘅，咁样咁就 即系得佢一个日本人系咁样嘅啫。 系啦，得佢系咁样样，咁就。当其时我后譬如话有一次啦，我就个客咧唔食一碟嘢，咁叫我你攞翻入去啦，咁我唔食呢碟。个 客系日本人嚟嘅，都 日本人嚟嘅咁样，咁我就话唔好意思啊，个客唔食。咁嗰阵时我唔系好识讲嘅，都即唔系譬如话我话呢个客唔食噶啦，咁样样未食过噶，我想讲 未食过直接攞入去 系啦，未食过直接攞入去。跟住然之后咧。佢直头唔系对住我讲，系另转头对住厨师讲。佢完全佢讲咩，我完全唔明白咯。 即系佢咁样同啲厨师讲。 系啦，咁当其时 讲咩我唔明啊，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当其时我哋仲有个 walkie talkie 嘅，咁然之后佢仲话：喂，阿 Ann 咧讲咩？我完全唔明白佢讲紧乜嘢。系啦，完全系我系嬲， 即系佢个态度系衰嘅， 好衰，即系嘲笑式咁样咯， 嘲笑嘅意味去讲， 系啦，嘲笑咁样样。咁其实之前都有噶啦，都有，即系点解我头先我话我试过喺被里喺嗰个。 咁少少 嘅空間裏面喺度喊，因為其實佢唔止一次嘅，好多次都話 單單打打， 係啊，日文唔好啊，乜乜乜乜咁樣樣。 作為一個男人，四十幾歲咁樣單單打打個妹妹仔咁樣，真係。 咁你又考慮下，佢用佢嘅唯一嘅語言，佢笑我第四個語言。系啦，咁系几肉酸嘅一件事。咁我啊嗰下我忍唔住啦，我用英文同佢讲话：你凭乜嘢笑我啊？ 你用英文， 你咪用英文同我讲咯。你咁叻， 佢听唔听得明先？ 佢听唔明。跟住然之后，因为咧佢仲有一样嘢，佢犯咗个大忌嘅，日本人嘅大忌，爱爱。 喂喂喂喂 喂喂即係喂喂 好熟啊喂喂。 係啦，因为其实就算熟都唔会用喂喂。 係呀，其实。 譬如话阿生阿生咁样，即係 日本人一定点都系嗌名㗎。 係啦，唔会用喂喂咁样啦。咁佢喂喂不停咁喂喂喎。我话你好老喎，真系。我用英文讲啦，我唔会喺度讲啦，咁样要问得。 你好咯，我真系你唔好再哀我，我真系学过日文，我知道哀系 very impolite 嘅咁样啦，咁样咁我同佢讲话，我唔好好差你嗰啲人嘢咁样，佢话唔系，你喺边度学翻嚟？完全唔系咯，咁样。佢想糾正我，反而明唔明？ 糾正翻呢、這個， 糾正翻 呢、這個時候就嚟糾正 你了。好笑啊！嗰下真係好好笑。跟住然之後，仲要即係我話啊，你話我日文差唔緊要啊，你唔使同全世界人講，仲開埋咪講。 佢啲日文好差，佢啲日文好差 ，佢啲日文真係好差。我真係唔明喂，使乜出鍋？你不如同老細講啊，話我真係同唔到佢做嘢，我唔介意噶。其實甚至乎當其時有啲日本人咧，有啲日本同事啦 ，encourage 咗佢點樣咧，去投訴佢。 日本人。都叫你去投诉佢，都睇唔惯啊！ 我唔知系借刀定点啦，好多 好多人争佢，其实 系啦，好多人争佢，不如你去投诉佢。但系就我嗰阵时会谂咯，算啦， 多事不如少一事， 多事不如少一事。我又唔系怕事，即系可能你识咗我咁耐都唔知我唔系呢种人，但系就我觉得。咁我就个零月就走啦，咁就不如我俾心机做埋佢。 即系做几个月嘅啫，又系。 系啦，做几个月嘅啫，咁不如俾心机做埋佢啦，咁样样。咁而且夜晚又和牛食嗰啲咁。 哦，咁啊系。 系啊，同埋工时我都开始俾人 cut， 因为点解咧？唔需要太多人，因为开始进入淡季淡中淡 俾人 cut 呢、這个，不过我迟啲再讲，你继续讲下先。俾人 cut 淡中淡，咁变咗就中间就多咗好多时间啦，咁就可以去嗰张我张滑雪嘅相啦。系啦，因为其实当地咧就有啲滑雪嘅，系啦，呢、這个喺我 blog 啊嗰啲，可能已经大家都可能有啲人睇过，都可能会知。就我因为我喺个滑雪嘅地方，即系叫伊势谷嘅一个雪国啦，嗰度做嘢嘅，咁就基本上员工半价啦，租任何嘢。咁我哋 你系识滑雪噶啦，之前已经 识， 我去到学嘅， 去到有个香港同事教我嚟嘅，系、啦，咁佢甚至乎佢自己啦。都會有佢自己嘅一套滑雪用具，佢好似做得耐過我啲嘅，係啦，咁就有自己滑雪用具嗰啲，咁但當其時我就冇，咁我同我 friend 咧，係啦，呢塊板咧就公司嘅，係啦，咁至於呢套衫就我自己買嘅，自己想落天買啦，係落天之後再講呢個咁 好 嘅，係啦，太好用嘅一樣嘢，咁就譬如話中間有啲休息啊，或者係嗰日休假嘅時候咧就會滑雪， 就去滑雪啦， 係啦， 哇， 第一次我滑雪嗰陣時咧。系啲首先喺小斜坡，小学生程度嘅斜坡啦，跟住就去中学生程度嘅斜坡。我试过系教练，你不如因为我同我 friend， 我 friend 教我，跟住我教练你不如放弃我，我自己走翻落去算啦，好唔好？咁最终搭下搭下，好似用咗个零钟就翻落去。咁其实一般嚟讲十分钟就翻落去嘅，其实 系啦。咁公余时间就 做下呢啲嘢啦，食下 咁就开心啲啦，可以 开心下。咁跟住然之后去下唱 K 啊嗰啲，即系因为我哋都系个附近冇呢啲娱乐嘅， 系 咁佢 搭出去啦， 搭出去唱 K 咁样样。咁有时候。就同啲同事譬如话开下大食会啊嗰啲咁，即系喺楼下开下大食会啊，即系好似头先嗰啲咁啊，都有好多啲情况，即系大家交流咯。咁其实到最后，我系得到一句话啊，阿 Anna， 你啲日文好咗好多。 哦， 系好开心嗰下，真系开呢一句， 因为真系同多咗日本人沟通，真系会好咗。有时你唔识嗰一句都好啦，你见到佢听到佢咁讲，哦，原来咁讲嘅，即刻 真系好紧要。所以就其实系开心嘅，即系你话喂就算有几多辛苦啊，几多话人哋话你啲乜嘢啊，欺凌啊咁样咧，咁冇嘅，你睇开啲咯，只可以系啊，因为讲真嗰句，你去到外地。你唔會一發風順。 咁你個 Mr. Bean， 咁你有冇投訴佢啦？ Mr. Bean 就最後冇投訴嘅，但係到最後其實即係譬如話佢啲禮貌，因為我反咬返佢，因為其實呢 就用英文。 我反咬返佢英文係啦，因為呢日本人係欺善怕惡嘅，其實我發現你只要鬧返佢呢，佢之後就會即係好啲禮貌啦。又或者係試過有一次呢，佢我喺度唱歌啊，或者自己有講嘢咁。哇！你做咩心情咁好嘅？自己有講嘢咁，關你咩事？ 我之后 friend 咗啊，反而 佢想同我 friend 啦，咁系 喂， 咦喂咁样样，咁跟住我关你咩事？唔系我冇咁讲，我冇咁讲， 内心想讲， 内心 OS 咗话关你咩事？咁但系我心情好，我同埋我话我好中意自言自语咁样。 系啊，咁我就 要用英文自言自语。 系啦，系啊，唔系我话自托唔系嗰啲叫自己同自己讲嘢咁，我好中意嘅咁样。咁跟住即系到最后佢，我又唔系话佢巴结我啦。咁、但系 即系态度有所改善啦，即系知你系会反抗嘅人， 系啦系啦， 咁都好啲，系啦，咁都可以开心咁做埋余下。 系啦，咁你话啲奸啊嗰啲咁就当然都唔系自己，我系自己骗噶啦， 好 惨 噶， 嗰个奸 即系所有就系主管帮你骗噶啦，要你翻边日就翻边日啦，即系唔可以话我想翻呢几日系唔得嘅， 冇噶冇噶， 哇，咁我 所以咧，大家搵工咧就真系。即系求神拜佛 啦， 冇得求神拜佛，基本上真 系 好冇彩 啦。你睇下你间公司嗰个做法系点啦，各公司有各样唔同嘅做法，个老细都有各样唔同嘅规矩， 有定心理准备喎。 系啦系啦，咁你好唔好彩？好似遇着我啲全部都咁好嘅，两间 好唔好彩遇着我啲 list 得边嘅，会 有被欺凌嘅，系啦，就睇阁下嘅运气啦。 系啦， 咁我哋下一集。都会继续再讲下打工嘅嘢嘅，讲下我哋其余嘅嗰两份工啦。 我嘅辛酸史，你嘅幸运 史 啦， 都系一个幸运史嚟，我哋嘅。咁我哋就再见啦。 多谢大家， 多谢，拜拜。